康地球人，刘远芬健康法师。 好啦，听过咗九点半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啦，当然啦、我呢位嘅拍档已经坐咗入嚟直播室啦。呢位咧就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嘅总监，就系显通法师。法师你好， 你好啊，刘远芬。 法师，你发唔发觉咧？你越嚟越多喺我哋大机构嚟讲咧，系好似开始成为我哋嘅同事咁样。 系有多啲缘分嘅， 真系太好啦吓。咁啊，因为喺我哋嘅健康生活博览里边咧，咁啊法师都要出席啦，然后跟住帮我哋讲咗一场嘅讲座啊。咁我见到好多朋友咧喺完咗节目之后就围住法师啊，咁我想谂下人嘅心灵其实真系好多需要啊，法师。 系啊，其实你哋呢个健康博览会咁，其实好多都系我身边都行咗个圈咯，都系讲身体啊，点样饮食啊，点样咩健康物啊咁但系又觉得我觉得系少咗喺心灵健康嗰份咯，因为一个人嘅身体健康，你做得几好都好，你补肾补成点都，但你个心唔开心咧， 系。 到头嚟咧，你都系真系差啲咯。 系咁，同埋我喺即系个呢几日嘅会场里边咧，咁啊，其中有啲讲座啦，我同一位嘅即系一位瑜伽嘅导师啊，咁佢都一个即系做一个素食私房菜嘅一位嘅主理人啦。咁佢话原来咧食物啊，都会分为三个类型嘅，有善良嘅食物 系嘛， 系有冲动嘅食物，另外咧就有破坏身体嘅食物咁样啦。咁啊唔使讲啦，善良嘅食物咧离唔开素噶啦，咁咁佢就好标榜就系当你食多啲善良嘅嘢。其实人的气场啊，成个人嘅整体嚟讲咧，都会有一个好大的进步噶。 我相信一定有影响嘅，即系你即系外国人话 ，you are what you eat 嘛，你就系你所食嘅嘢啊嘛。 哦，真系啊。 系啊，咁你系啊，即系你食嘅咩？你譬如话你有几高人就系你食咗啲咩落去，嗰啲嘢就变咗你啦嘛。 系，咦？呢 OK 嘅喎，呢句说话又系真系好似系真嘅喎。 真啊！你譬如话你食得饭多，你咪饭做啦。人哋话你真系一嚿饭系啱嘅。 啊，咁我觉得好有意思嘅呢句说话。 系啊， 好有意思。 咁你食乜嘢就系你咯。咁变咗但系就除咗你嘅物质身体之外，我哋头先喺个会场强调嘅就系，即系人除咗物质身体，仲有一嚿嘢就系精神身体。 系 你嘅精神嘅活动，咁同埋精神嘅活动其实系对我哋每一个人嚟讲都系即同样重要，或者你可以话重要啲添啊吓，因为我哋用咗好多时间照顾物质身体啊，咁如果系精神身体你去忽略咗佢咧，你如果身体样嘢你面对压力嘅时候，你又产生好多焦虑啊，喺人际关系你好多愤怒啊，咁个人都系唔会健康。 咁所以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成日都好想能够照顾即系所有人嘅身心灵啦。当然我都系讲嘅啫，即系能唔能够照顾得到咧，唔系在于我做咗，或者我哋做咗之后咧，你哋一定得到噶。你肯唔肯愿意接收咧，都系好在于一个互动嘅关 系 啊。 系啊，即系每一个人你，我哋想去帮佢，想去关心佢咧，到头嚟都系要人哋去自己接受，系嘛？因为讲到尤其是心灵添，心灵系一定系由你自己个心去 出发 啦。咁但系就我哋相信有一样嘢就好重要，其实。教育是得的，即是我們自己做教育嘛，我出家人的身份就是一個老師、一個導師，我在大學教書也是一個老師，那我們當然對教育這件事是相信的，相信的意思就是我覺得人是可以被教，被教的人可以去學，可以學到的過程之中呢，人是因為所學而有所改變，如果人是不可以被教亦都唔可以去學而唔會有改變嘅咧，咁就成個教育制度 就冇意思 嘅， 係同埋亦都係好多餘啊，成件事都係多餘嘅。 咁所以我哋覺得人係人可以學可以教可以提升可以升咧咧。咁呢個我覺得人嘅希望就喺呢度。 係咁啊，當然我哋一路喺節目裏面呢都希望透過唔同嘅一啲嘅可能喺佛教嘅角度去睇，或者你哋會用嘅字眼叫善知識喺我的心靈裏面，即係喺我嗰個嘅諗法去睇嘅時候，我聽咗之後呢令到自己諗嘢呢個闊度大咗，同埋唔好咁單一淨係睇到一個牛角尖嗰個位置啦。 係即係成篇心經啦，你都知道講波嘢嘛。咁波嘢裏面其實就好強調就係嗰個空嗰、那個意理。那個層面去了解事物，咁其實意思就係我哋唔好因為事物嘅外相而去沉迷於嗰啲外相嘅呢個美嗰、那個醜，我而家呢個得呢、這個失，其實喺得得失失之中，我哋叫到每一件事其實都係千變萬化，佢嘅本質就係佢可以再變，佢唔係穩定嘅， 佢唔穩定 嘅，咁但係喺呢個唔穩定之中咧。 同我哋个心又好有关系嘅、嗯。如果你个心系狭窄嘅，你个狭窄嘅，你个心系迷蒙塞嘅，你个心系愤怒嘅，咁、嗯、你所创造出嚟嗰啲都系唔好。咁如果你个心系慈悲嘅、嗯，你个心系豁达嘅，你个心系无私嘅，咁你创造出嚟嗰啲嘢咧就会系。美麗好多啦、嗯、和諧好多啦，安樂好多， 是 咁，所以先至有呢個波野心經嘅存在， 所以好好學習，學咗之後呢，其實唔係淨係聽咗就算啦，我成日都同阿法師分享，就係、是、我覺得每一次聽完之後心裏面都好多掙扎喺當中，好、嗯、想做到，但又嬲自己做唔到啦，而且仲係經常做唔到，然後跟住同自己講，唉，聽完都係冇用嘅，點解會點解自己都係做唔到嘅呢，咁樣即係有時我覺得喺呢啲部分裏面，如果收音機旁嘅朋友你都同我一樣嘅話呢，好似阿法師成日都講呢，係需要真係一個磨練啦，或者甚至乎呢是需要修炼啦、 我哋其实强调成日讲文思修，文思修就是那个学习的过程，人的转化的过程是有一个步骤的、文就首先为什么要听文呢，因为你的脑没有了那些角度，你没有那些知见的时候，首先要吸收、你吸收了才知道、原来我可以这样的，当你原来我可以这样的时候你未做到的嘛、你就要回去细心地去反思、消化，跟着去吸收了，那你反思吸收了之后，你就先去一步步落去修去实践啦。咁成个过程系咁啊，你唔可以话我听完我就得噶啦。 就识咗啦，咁 就 好啦。过 程就系咁啦。 系，如果我即系听到你讲，跟住我就哇得咗咧，咁就发达啦。我觉得。 系，我都觉得发达。我早听咗，我真系搞掂晒。 系啊，已经成为佛，哇正啊！ 解脱咗。 咁啊，继续我哋讲到有关呢一个心经啦。如果你有心经嘅话咧，真系要每一个礼拜都要攞定出嚟吓，因为咧我哋一路讲嘅时候，有时我哋会即系好想 recap。翻上个礼拜所讲嘅嘢，但因为越讲越后，越讲越后啦，已经系，所以冇办法咧，再讲多太多前头我哋讲过啲乜嘢啦。咁、去到呢一个咧，可以话系喺心经嘅中段嚟噶啦。 系啊，而家差唔多去到，差唔多大半去咗咯。我哋上次讲到呢个系无苦集灭道啦，已经讲完啦。咁啊，苦集灭道再讲翻少少咧，就系佛陀所教嘅道理。咁亦都系佛陀同典佛法嘅核心嚟嘅。佛陀就首先讲咗人生系有苦啦，咁佢讲咗苦嘅积集嘅成因啦，咁同埋苦系唔单止系存在，同埋喺呢个世界咧，最紧要就是苦嘅痛苦、焦虑系可以熄灭，系有希望嘅。咁同埋佢话俾你听，有条路，有个方法去把呢个痛苦熄灭，咁、所以苦集灭道。咁所以呢个就佛法嘅修行。咁但系喺我哋讲心经里边嘅意思啊，无苦集灭道啊。咁嗱，呢个就系我相信系佛教嘅好独特一个 表达嘅方式。 系啦，佢话因为点解啊？佛教佛所教嘅就苦集灭道，你而家话无苦集灭道，咁即系佛法都唔爱啦。咁系嘅，佛陀就话，当你入咗呢个空嗰个见解嘅时候，你入咗空呢个层面嘅时候咧，你连所谓佛法与唔佛法，你都唔再去执着噶啦，因为你已经去到嗰个位咧，佛法嚟讲对你嚟系冇用噶啦。因为你如果执着有个佛法咧，你都系执住咗啲我嘅佛法，我嘅佛法梗系咧叻过你嗰啲唔知咩法啦。咁你都系有个我慢，有个我执。咁当你能够明白，其实所有呢啲佛法都系好似只船咁嘅啫，佢帮你由呢个苦嘅彼岸、此岸带到你彼岸。咁当你明白咗佢嘅时候，你就亦都要学佢放下埋，咁样你先至能够超脱晒所有嘅一切执着。咁所以就要话无苦集灭道，咁无苦集灭道跟住后面嗰五个字就叫做无智亦无德，咁呢个层次就更加高少少啦。咁而家无苦集灭道，咁咪无智，咁点解咩啊？咩叫无智啊？我哋点解要学心经啊？我哋为咗呢个波野波罗蜜多嘅智慧啊嘛，波野波罗蜜多嘅智慧点啊？空嘅智慧啊嘛，解脱嘅智慧啊嘛，究竟幸福嘅智慧啊嘛，哇，几巴闭！哇！你话我个智慧几巴闭？ 够啦！ 你着咗相， 冇错，即系话你够啦。因为你其实如果你系咪学识咗之后，你连呢个都唔需要再谂啦。 你都因为你已经 系冇需 要啦。需要即系譬如话你学打乒乓波咁啦，你初学波嘅时候，师傅话啦，你要开个侧旋，咁你侧旋、侧旋、侧旋， 削啊， 削佢。咁但你去打波嘅时候，你唔会话落到现场，我而家开个侧旋，咁你打嘅时候你就自然就会去㗎啦嘛。咁所以当一个人真正有智慧嘅时候，佢唔会话我有智慧嘅，佢就会好自然好潇洒喺佢个生活之中，已经行路 做緊啊， 着衣服、食饭、瞓觉，其实就已经在他的生活之中流露出来那种潇洒啊，那种自在啊，那种慈悲啊。 嗯， 所以不会有一个智慧的相俾你执着。如果你执着有一个智慧，就同头先一样啦。哇，我得。你 我學識咗 啲啦， 我學識咗啦，我學識咗多嘢智慧。 咁你有所著，我有所智慧嘅時候，咁其實你都係未到家。 嗯，知道 嚇。咁所以無智亦無德，德就係我得到個智慧，我得到呢個波嘢智慧，我得到過到彼岸。咁你又有得到嘅时候呢，其实呢你都系未有层。 所以我成日都话啦，同阿法师一讲到呢啲位嘅时候呢，我觉得下一句唔知道要讲咩啦。所以我都决定交俾广告商系啦。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健康法师。 其实呢，成日都同阿法师傾偈嘅时候呢，我觉得呢每即係每一次你讲呢，我觉得我好似好明咁样。 嗯。 当我好明嘅时候，我又觉得咁我下一句已经讲啲咩呢，以我从事呢个行业20年嘅经验呢，通常喺咩时候会遇到呢啲情况呢，就是、我掌握唔到嘅时候，或者甚至乎係我觉得咁应该点我未諗到，咁我所以我觉得好难接得到落去㗎。 嗯。 因为你讲就係、是你得到咯，唔好讲，你唔需要讲得唔得到添啦，因为你已经做紧啦，嗰件事已经成为你身体、生活、思想嘅一个部分，你唔会再用说话话俾人听我型啊，啊或者我其实个人几醒噶都， 我唔会讲呢啲嘢啦。 系啦，咁你已经自然系流露咗，你都唔去谂人哋有冇谂你几醒啊，或者人哋都唔会留意到，或者你都唔需要令到人哋去留意到你，乜都唔需要，你喺一个生活里边咧，其实你完全系同佢融合嘅。咁所以我就话，咁我仲要接啲咩落去好咧？如果真系听完阿法师讲就做咗做到，咪即系唔使讲咯。 系啊，其实好喺呢个佛经里面，尤其是禅宗的公案里面，有很多这些的所谓无开口处。 嗯。 即是你一开口呢就已经错了。是一个叫船子和尚。咁船子和尚他得闲就撑船渡人过河。咁有一次他有一个第二个禅师过来参学，同我呢个禅同我船子和尚。咁就他一见到他就知道咦这个人来、啊、即是以前禅宗嗰啲法师对即系见到面就好似觉得，咦嚟个人嚟挑机嘅咁。 哦，好劲啊！呢个啲字嘅明晒系佢嚟挑机， 嚟挑机嘅，咁即系嚟过要过两招嘅。咁啊，同佢讲嘅时候咧，讲咗几句之后咧，嗰、那个法师咧就即系唔系几够，即系知道佢未够班。咁佢咧就一开口嘅时候咧，佢就一用嗰个船棒一棒就打咗落嗰条河度。 嗯， 咁佢一突个头出嚟嘅时候，佢就问你明唔明？咁佢就我明啦，咁佢又一棒打返佢落去。咁、如是者佢一趌个头上嚟想开口呢，佢就搏返佢落去。咁佢后来佢一趌个头上嚟，佢唔出声啦。 有冇事啦，可以慢慢入返去。 我明啦。咁所以就係去到呢啲位，其实真係所谓无开口处。无开口处嘅意思即係你去明白到呢个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呢、这个明白到呢个不生亦不灭，去到呢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嗰个层次，去到明白到诸法嗰个空相嗰阵时候咧，空相唔系可以表达，空相唔系可以你见到，亦都唔系话得到，只系你一种明白，明白咗就系你嘅心知肚明。当你心知肚明嘅时候，你就能够去发挥啦，去运用啦，就唔系话啊我得到呢样嘢，得到嗰样嘢，而系因为你明白了解咗，而你嗰种智慧优化咗、高咗，咁继而你明白咗，你就可以你嘅生活完全系改变 嘅。所以头先你讲嘅时候，如果我唔用佛法去呢个嘅波耶智慧里面提到嘅嗰、那个智慧嘅其中一个部分咧，可能我哋都有时都会讲一啲叻嘅人咧，佢就唔会打锣打鼓话俾人听，话我劲啊，我叻 啊，甚至乎如果真系真心去为人服务嘅时候，佢都唔会话头先我帮你做咗啲咩啦，我又帮你做咗啲咩，已经够人哋用眼睛会睇得到噶啦。 系啊，通常咧，你见到嗰啲城中最大嗰啲富豪咧，个个都好好人。 嗯， 即系你喺下边你过唔到关，你揾唔到佢，你揾到佢，其实个个都好好嘅。 嗯， 咁你有时你去到即系见到譬如话阿李嘉诚先生啦，佢真系好似好谦虚嘅。你去揾到佢咧，佢去到个 lift 口接你，跟住送翻你去 lift 口。咁、所以其实系即系去到佢哋系冇一个冇价值嘅。 嗯， 反而但系你啱嗰啲新发财啊，咁就觉得自己好巴闭啦。咁嗰啲哇，你见到佢就真系 即係佢覺得佢自己放光，咁你就有一份壓力嘅。 不過我覺得反而係身邊好多嘅人咧，可能係將佢擺得令人哋唔可親啊。 嗯。 啊，可能有好多人都好可親嘅，不過可能身邊嘅人為咗保護佢啦，或者係為咗做到自己以為係最高嘅境界啦。咁、反而我覺得頭先聽阿法師咁講，我覺得好值得思考啊。即係有時候，如果我哋假設俾人一個唔可親嘅印象，除咗自己之外咧，可能可以諗下，會唔會有時我哋可能就係會做多咗？令到佢变成一个唔可亲嘅感觉啦。 系啊，即系嗰个包装出嚟嘅时候，你令到啲即系大家有个错觉咗咯。 真系。 咁其实所有成功人士本身嗰个 EQ 啊，嗰个人际关系，即系你一定系谦虚啲嘅。真正成功咗嘅人系一定系谦虚，一定系去同人用愿意同人哋分享去结缘嘅。咁你嗰啲好尖酸刻薄啊，好不可一世嗰啲咧，一定系唔堪。 系，咁當然啦，呢個係從呢一個嘅即係今日我哋講到心經呢個部分啦，即係我有一個嘅感受就係、是，反而有時我哋聽咗，我哋知道好難做，但我哋可以嘗試用，可能阿法師日後有機會教多啲方法啦、去令到我哋去行嘅時候，除咗我哋話聽到思想，亦都係明白，跟住點樣去修呢樣嘢啦。 其實我哋不如打岔少少啦，你話講到點樣修，其實點樣修，其實首先其實就係你有呢個空間，即係人嘅心係要有機會靜下落嚟、你成日都 好趕嘅、 我做完呢樣嘢翻到屋企即刻洗碗洗翻食飯又睇電視睇、完電視又要做乜做乜，這個心冇辦法靜，咁所以人嘅心係有啲空間嘅，咁所以得閒冇嘢做就唔好開個電視或者咩、去散下步啊，俾自己靜靜地啊，或者聽啲靜靜地嘅音樂啊，咁你個人先至可以能夠靜下落嚟，可以慢慢沉淀咗啦，个心先至有一份灵气，沉淀呢个心静咗，先有嗰份灵机灵嗰个灵。喺个机灵里边，你先至培养到一啲洞察嘅力啊。咁一个人嘅心冇咗嗰份嘅机灵，咁你就模模糊糊，你冇办法去睇通啲嘢。咁呢个睇通啊，嗰份嘅机灵嘅心智咧，其实首先系要宁静， 系静落嚟嘅， 静下落嚟，咁你先至喺静之中可以去反思，你可以先去洞察。一个人能够有反思、有洞察嘅力咧，先至可以提升咯。 系咁，当然啦，我知道咧，今日即系嚟到呢个时间啊，差唔多咁啊，我哋只系。讲咗几个字啫， 五个字。 咁我写咩话？ 以无知亦无得。 系你无知亦无得。不过系去到个阶段，你会唔会去体会得到？当我哋话原来我哋懂得呢个般若智慧嘅时候，其实呢种智慧已经成为咗我哋身体嘅一个部分。 我哋心嘅一个部分。 一个心嘅一个部分，你做咩嘅时候，其实将佢呢一个部分已经融入喺你嘅生活、行为、思想当中。如果可以就真系太好啦，不过当然系好似阿法师讲啦，其实系要有机会俾我哋自己静落嚟。你有冇空间静落嚟咧？咁啊，而家我哋就静落嚟啦吓。咁如果你有机会嘅话，可能未必一定要开住个收音机，或者一定要做啲咩嘅，或者可以透过呢个机会都俾自己一个静嘅时间，都系一件好事啦。好。我要走啦，因为我翻去静静地嘅要。OK， 咁啊，多谢法师。咁我哋下个礼拜，我下个礼拜应承啲听众，唔净系讲五个字，讲多个五个字。OK， 拜拜，法师， 拜拜。 拜拜。